对，没错。 嗯， 所以我们回头再来看前面的 OP， 表示的是反嘛，对不对？我是往上， 不是反了 啊，不是反了， 加强了， 啊、对对对， 拼命压了 啊，是是是，错了，这个 OP 表示使劲加强的按，对不对？ 那就是压迫， 压迫哪里？ 欺压 哪里有压迫就有反抗， 哎。 嗯，就这个词， 这个压迫叫 oppress， 对，没错， 使劲压。 嗯， 有那种使压抑啊，使窒息啊，使烦恼啊，包括政治上的欺压、压迫呀， 嗯， 都是。我们来举个例子，生活中的例子啊，嗯、说，哎呀，说办公室的这个低沉的气氛，使他感到有些郁闷，就他感觉。办公室老有一种东西啊压着他， 这种低沉的气氛我们怎么说呢？ The gloomy atmosphere、 atmosphere 就是气氛， 气氛 gloomy 这个词大家去背一背啊，表示那种暗淡无光的啊，经济不好的，压抑的，办公室里面让人很窒息的，都这词儿 gloomy 萧条的 特好、 The gloomy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oppressed her， 嗯，就是这种低沉的气氛压抑着他，让他感觉到很郁闷。 没错，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知道大家的那种办公环境是怎么样的啊，好多办公环境就是那种钢筋水泥小格子，挺压抑的感觉。 嗯 嗯， 不压抑啊。 你喜欢就好。 不压抑挺好的、嗯。 对，你是放飞自我在这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 公众号里呢，对。 我们这工作场地每天得俩地儿啊。 俩哎对。 办公室是一个地儿、这 studio 是一个地儿。 对对对。 每天两地办公。 啊、所以不压抑。 不压抑。 放飞的哈。 Make somebody only able to think about sad or worrying things。对啊，只能让人压抑啊，烦恼啊，这个就叫做 oppress。 对， 好，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前缀呢 ，OBOP 啊，正好这个方向也挺相反的。你看 ，B 和 P 就是这样，你朝上，我朝下， 你左我就右， 你左我就右。你看它这箭头吧，是吧、？B 朝上 ，P 朝下的。 哎，对对对，没错。 第一个含义就是否非反。 没错， 第二个含义就是加强。 是的，所以大家在去背这些前缀的时候哈，你不要很大惊小怪说，哎，它怎么还相反的这种含义呢？其实语言的这种魅力就是在这里。 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 OP 的前缀了，因为这些词哪个都是生动形象的， 可不嘛。 好，我们来给大家把读音走一遍。OBOP 的第一层意思 表示否、非、反。 Object 反对 ，Object 表示的是目标 ，Opponent 首先做名词表示对手，做形容词表示对立的 ，Oppose 反抗对立 ，Opposite 做名词表示对立面，做形容词表示对立的 ，OBOP 的第二层意思 表示加强 ，Oblige 迫使束缚。 Observe 遵守，引申为观察。 Obtain 获得。 Oppress 压迫。 好，或者是压抑。 对，都行。 使郁闷。 都 行。 对。 哎，所以今天这些小词语大家记得牢牢的。 所以我们觉得哈，今天学完以后反而感觉到不压抑了。词儿都背下来了， 学完了以后收获感满满，当然不会了、 是不是、 我们的事儿可完了，大家的事儿是不是得动动指头啊？ 写一写 棒棒是吧、幸运 哦，棒棒糖 润喉 幸运心 哎，不要说那么满嘛、 不是您说半截我就给大家补上嘛， 幸运啊，润喉棒棒 还有什么喜欢？ 这么大半小时的咱们有啊， 巧科是吧？ 对，巧科，对，喜欢， 对、 等等这些，好了， 对， 今天这些词语啊、再把这个词根给大家总结一下， Eject 表示扔， 对，没错 ，pon 表示的是放置， 看看昨天的美文 ，punk down 是不是这个词语？重重的放下水壶 ，punk down， pos 也是表示放。 对、 我们有摆 pose 的那个是摆姿势放在那儿、也有富妈说的 pose 机、 pose 机是给您放钱的 放钱的、 那个 posit 呢是 pos 的一个变体， 对， 表示也是 放的意思， 放置的意思， lig 你要是记不住你一定能够记住 leg 那个腿， 对，不仅是腿的意思啊，单词是腿 单词是腿，但是它的意思是 法律， 法律， 对，所以这个 oblige 正好就是因为法律啊等等而受到一些限制。 好，那个 serve 呢是服务，也能够表示保持。 对，没错。还有底下的 T A I N 表示的是拿的意思。 还有 P R E S S 压，